两个人能够相爱成为夫妻是缘分，对于很多人而言，时机是缘分中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与谁在一起则是缘分的结果。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感情容易失败，其实并不是相爱的两个人有什么不对的，只是时机不对而已。这是来自周慧演唱的《相遇太早》。欢迎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边听广播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周华健，《最真的梦》。总是要历经百转千回才知深情意浓，总是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为什么总是要等到错过之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呢？这首歌或许就是提醒我们要珍重每一步以及每一个决定。继续来听张清芳，思念总在分手后。 挥一挥衣袖，却拂不

喘息终于远去了，这夜安分了，心是凉的，我的孤独已经到站了，守候了曲折，不再闹了，有那么多的忧伤围绕着疲惫的双眼，还凝望着，当人们失落寂寞簇拥着这样的片刻，只想唱歌，爱像风中的风筝，有翱翔的旅程，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残忍或不残忍，也不许谁难以割舍，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 发行的《原色》这张专辑被大众诟病李宗盛的影子太重了，可是我个人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不管是如何天才的歌手，都需要在跟团队的磨合和摸索之中，慢慢的形成自己独当一面的风格。李宗盛制造了如此多的经典歌曲，他也知道杨宗盛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杨宗纬同李宗盛的这一次合作，我倒觉得这是他很好的一个重新出发。继续来听辛晓琪《两两相望》。 凡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朝的容颜老于昨晚。眉间盼一字宽，盼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浪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风萧萧人渺渺，花雨到山中草，爱恨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小七的歌是非常女人的，她的歌不是像在说服你，相反是在说服自己，说服自己忘记，或者是说服自己离去。人大都是没有那种力量的，想忘又终究不能忘记，与其期待两两相忘，不如开始就不曾遇到。接续的歌来自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 相识的最初，你走你的

年这种专属于都市的摩登声线来演绎情人的眼泪，非常的传神，也更加的容易打动人心。这个版本之所以更为人待见，其一在于林忆莲性感朦胧的声线，而更重要的一点，和蔡琴版的不同，林忆莲把其中的一段歌词改成了口白，以气若游丝般的幽怨语气，表达出了痴情女子对爱郎的炙热渴望和难以割舍，也令人不由心生怜爱。继续来听齐秦，我拿什么爱你。 下了往后半生，如果我失去了你，看见的不过是幻影，所幸我还有你，结束了梦追寻，像落叶遇见了风，才知爱原来是飘逸，半生尽会逍遥安定，不肯受困的灵魂，关进你凄迷的眼神，曾经让你伤心，从此不相信爱情，当你重回我怀里，心会颤抖个不停，我该拿什么去爱你，拿我破碎了千万次的心，我以为我爱你，却一再伤害你，越拥抱越焦不能呼吸，要我拿什么去爱你，拿我空了的双手，我好想再拥有昨天的温柔，都是被我给夺走，孤独了半生，尽会想要安定，不肯守护的灵魂，关进你凄迷的眼神，曾经让你伤心，从此不相信爱情，当你重回我怀里，竟会颤抖个不停，伤害你，越拥抱越焦虑，不能呼吸，要我拿什么去爱你，拿我哭过的痛过的决定，我空了的双手，我好想再拥有昨天的温柔，都是被我给夺走，伤害你，越拥抱越焦虑，不能呼吸，啊，要我拿什么去爱你，拿我哭过的痛过的决定，我空了的双手，我好想再拥有昨天的温柔，都

会议由王艳青主持，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出席会议，京南经济开发区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林伟列席会议。王艳青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及时传达上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文件精神，深刻领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意义，结合本市实际情况，根据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相应调整。要加大对改革工作的督导、调度和问责，加大对改革办的支持力度，充实力量，增加人员，保证各项措施的落实，确保本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会议听取了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在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0次会议上的讲话，听取了市委改革办、市供销社改革工作情况的汇报及市工信局关于军民融合工作情况的汇报。近日，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长碰头会，对上半年工作进行总结，下半年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政府班子成员出席会议。会上，陈宇听取了各位副市长2017年上半年分管工作完成情况的汇报及下半年的安排部署、工作思路及措施。陈宇还对智慧城市和特色小镇建设、经济指标、拒马河治污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明天不

不要不言不语不敢说，快把你的心事告诉我，送你一个勿忘我，送你美丽的花朵，它让你永远想到我，它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送你一个勿忘我，送你美丽的花朵，它让你永远想到我，它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 这样的一首很经典的歌，送你一朵勿忘我。很多人第一次听它的时候应该是20多年前的事了吧，就觉得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优美而且很流畅，恰听下来感觉跟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风格很像。本来以为是一首校园歌曲，后来呢才知道原来这是一首英文歌曲翻唱而来的。接下来听到是周艳红的歌《田螺姑娘》，还记得她唱过那一首《灰太狼》吗？嫁人都嫁灰太狼，那娶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想娶田螺姑娘吧。 美丽的螺，多情姑娘，我们俩本是陌路，各走一方。说来话长。过我，可能你早已忘。就是那个傍晚，那个时分，我会烧菜扫地洗衣裳。就是这么忙，就是这么慌张，来不及躲藏。 周艳红的《田螺姑娘》，很多人都知道关于田螺姑娘这样的一个故事，而这一首歌呢，唱的却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位田螺姑娘。那这位小姑娘呢，除了上学之外，还要帮家里烧饭、洗衣，平时呢就靠捡田螺来贴补一些家用。有一次在公益活动上面呢，周艳红结识了这一位现实版的小田螺，于是呢被她的故事是深深的感动，就制作了这样的一首《田螺姑娘》来送给她。也是送给所有需要帮助的一些留守儿童们吧。接下来听到的是郑伊健的《老友万岁》。看《煎饼侠》的电影的时候，里面出现了有郑伊健的一个桥段，被震撼到。 老朋友，你不知东南和西北，就一个梦奔进香港花海北，饮了干一杯酒，除了谢谢对，男人的世界有喜也有泪，你有什么别怕今天我浪费，睡一觉你最风向新的机会，全天下不会你，我也永远听你，就算大事不妙我一定听你的，老友万岁，嘿，我陪你干一杯，你说的对，嘿，做人挺累，不管多困难别放走机会，牢记那一句话，表达死不对，嘿，老友万岁，嘿，不可以掉眼泪，放胆去追，爱太可贵，光阴拿着流水，命运伴着风水，其中那些滋味，风吹雨飞，一起去面对。你有什么别怕今天多狼狈，睡一觉你得不相信的机会，全天下不会你，我也永远听你，就算大事不妙我一定听你的，老友万岁，嘿，我陪你干一杯，你说的对，嘿，做人挺累，不管多困难别放走机会，牢记那一句话，要打死不退，嘿，老友万岁，嘿，不可以掉眼泪，放胆去追，爱太可贵，光阴拿着流水，命运伴着风水，其中那些滋味，风吹雨飞，一起去面对。记那一句话，要打死不退，嘿，老友万岁，嘿，不可以掉眼泪，放胆去追，爱太可贵，光阴拉着流水，命运伴着风水，其中那些滋味，风吹雨飞，一起去面对。 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谁都可以放，到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自己要对自己原谅，离开你是暂时的绝望。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失去得到的是感想，其实都一样平常， 还记得以前是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做《都是天使惹的祸》，然后就疯狂地迷上了里边的演员，包括里面的一些歌，还有金海心这个人，这样的一个长相很甜美性格又很直爽的朝鲜族女孩。后来就爱上了她的那一些歌，像《把耳朵叫醒》、《那么骄傲》，包括这首《悲伤的秋千》等等等等。只是后来她好像没有出更多的一些音乐专辑嘞。来听到陈奕迅的这一首《看穿》。 你可以看穿谁？泛黄的旧照片，怎么仔细看也看不出他当时候脑袋里想的是谁。你想要看穿谁？诚恳却又挑着眉，说了三言两语，一字一句，到头来还是分不出白或是黑。偏偏人总是偏偏用说谎作为最前线，渐渐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假冒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了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了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又想要看穿谁？有什么新发现？就算你有多少百般论点，却也无法看穿是谁该假面。低着头看着鞋，干干净净没残缺，刚在街头路上才会发现跨过我的每双鞋底层层污点。偏偏人总是偏偏看那华丽的超越一切，渐渐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走最高点。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了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了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 陈奕迅的《看穿》，这是蓝又时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在这首歌背后呢，有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每天面对各种人，然后大家交流的时候，有几成是出于真心的？而你又能真正的看穿对方的一些想法吗？那因为这首曲子很特别，所以呢，监制又特别提议将这首歌再谱成广东版，也就是这张专辑里的另一首同旋律的广东歌，叫做《神奇化妆师》。而在林夕的词下呢，也是谱出了另外一首相应成句的故事。继续来听到单圈妈妈他们的一首代表作《牡丹江》。 弯着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

刘德华还有陈慧琳一起合作的《我不够爱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两个歌唱的艺人要合作的时候，一般都会是同一个公司的人。但是当时刘德华跟陈慧琳合作的时候，两人分属不同的公司，可是刘德华呢，却特地打电话给陈慧琳的经纪人，想要邀请他一起来合作，可见刘德华要和陈慧琳合作的诚意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带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丁薇的《断翅的蝴蝶》。当时这首歌应该是说在乐评界得到了不俗的评价哦，而且到现在你都会发现，真正优秀的音乐并不会因为时间或者是潮流的改变而失去它本来的魅力。相信今天听到这首歌的话，你依然会被感动到。好啦，用这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小军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